阴茫茫的探戈，抛红所有挡路的过客，谁知道探戈中的小人是多么的无能的脆弱、哦、像一个牛哄哄的探戈，碾压所有多余的传说，谁知道探戈中的小人是多么知道探戈中的小人是多么的无能的脆弱、哦、像一个硬邦邦的探戈，抛红所有挡路的过客，谁知道探戈中的小人是多么的无能的脆弱、哦、炮弹一发一发穿过时空，射向大海中泛起浪花一朵，那是一朵大海的嘲笑，嘲笑我是个学长双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你的宽容不是牵挂，原谅我错过的太多太多，不变的是你的承诺，我要用心对你诉说，与我埋下苦涩的果那么多，陪伴人谎言越来越多，爱过痛过错过，你却依然坚强没有退缩，用真情感动我，告诉我善良已不再是空中你的声音。

许翱翔天地展开双翼，抛开过去跟自己为敌，永不放弃，远方无人回应，谁的琴声如此冷静，尘封的梦很轻，欲望如此的透明， 些，可是自己有点极端，不管白天或黑夜，看看那战我只能拿着扇子把玩，记得朋友调侃多年的好友名字叫十三，可是上台的妖精牙关能够不够魔法，乐人叫你把能力看淡，不怕拼命害怕孤单，我天生平凡，从默默无闻的有人喜欢我的作风，随遇而安，我的有心人要习惯，咯叽咯叽咯叽咯叽炸了弹，回头看黑咻黑咻黑咻，类似英雄好汉，世界比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更加难赚，快乐是你自己的，没人都占 的这首歌是胡彦斌新专辑同名主打，也是他所有专辑主打当中最难念的一首了，叫 Dirty Heart。 为了怕大家不认识，专辑封面在显著的地方还特别标注了汉语拼音，在上海话当中就是不要太好的意思。 吃那班转了咖啡，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，留下唇印的嘴，花店玫瑰仔细说，谁告白气球风吹都对、yeah, 微笑在脸上飞，你说你有点难追，想让我知难而退，礼物不屑挑最贵，只要香榭的落叶，营造浪漫的余晖，不害怕搞砸一切，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， 你就拥有全世界，亲爱的，爱上你。